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75集。两人如今再度对坐，灯光温暖晕黄，人影投在墙上，影影绰绰，一切与那个夜晚都很相似。然而他们各自并不露端倪，春梦李英了无痕迹，略过了就不该再提。萧定打量着对方，惊觉到这么多年来，那个英挺的白袍小将其实还是开始老了。那种衰老不是体现在外貌上，而是源自眼角眉梢中的一种颓废。同样是沉默，当年的陈泽明似乎是隐而未发，而如今却有些木讷暗淡了。如果说精气神是人身上的一根弦，那陈泽明的这根弦貌似已经开始松动。萧定有些迷惑，他奇怪着这样的改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自己居然丝毫没有觉察。 朕如今也变成这样了吗？ 这几道菜都是陛下当年在陈府夸过的菜式，因为得金口盛赞，后来那厨子名声大振，自立门户开了酒楼，如今已经名满京都了。 果然都有些熟悉的味道，但也算不上绝味，朕当时为何要赞叹？ 他想了想，终于记起来，那时候在席间，他看到陈泽明坐在不远处，举止内敛，少年老成，心中不以为然，又有些好笑。但这样的行径配上陈泽明这个人，拿出来看，又好像还是有些可爱之处。也就随口这么一说罢了，却原来还能成就一个人的一生啊。只是这些往事此刻再被陈泽明提起来，已经无疑是一种讽刺了。 果然是不错的。陈泽明这个笨蛋，以后定然要以为这几道菜式就真是我喜爱的了。 陛下如今似乎过得很安逸了。 两人间难得轻松些的气氛富有僵持起来，倒是陈泽明静了片刻，却先低头了。他放松了那份敌意，为两人各满了杯酒，将其中一杯放到萧定面前，自己握着另一杯，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迟疑了许久。萧定正恼怒着，却见对方沉静半晌后离了座，突然在自己面前跪了下来，不禁吃了一惊。 我与陛下君臣一场，饮了这杯就终于可以静了。 君臣一场，你也记得这个？他这又是唱的哪出？这小子自从将朕囚禁之后，就再也不曾对朕跪过，这意味着什么？ 萧定突然间满身冷汗，汗毛根根倒竖了起来，那是种激动，自己日思夜想的东西似乎突然就要出现在面前，他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这感觉与他一直以来的渴望骤然冲突，使得他脑中有些混乱。他满心想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敢随意问出口。若是陈泽明想利用手上的兵权做些什么，重新抉择，那这便是他们之间的头一场交战，他不可以先输在气势上。陈泽明抬起头，他面上并不是萧定所希望看到的表情，他没有恐慌，没有惊乱，更没有讨好谄媚之态。 你曾经是我的主上，不过如此。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万岁已经收回三军兵权，我正上书请求治事，虽然已经被驳回了，可我会继续请求。也许再过段日子，我与陛下便可以永不相见了。 你疯了吗？ 萧定等了两年多，等的便是陈杜二人的争斗，如今却突然被告知这机会早已过去，而且悄无声息便尘埃落定，一时半会儿哪里接受得了。自己过去为君时的气势不自觉地就拿了出来，只恨不能叫人进来将面前此人拖出去狠狠鞭打上一顿。 这外头的消息没人和陛下说吧？不如饮了这杯，让微臣给陛下详细说说。 你说。 陈泽明怔怔地看着他出神，似乎在看他的面容，又似乎是在思量如何开口。陈泽明定定神，起身娓娓道来。萧定听他讲得越听越是恼怒，听到萧锦刺马处已经是冷笑不止，后来再听到陈泽明夜交兵权，心道他有这一招实在是饮鸩止渴，这政局中失了权，除了束手待毙又能做什么？可换了是自己，那时候也就只有交权的份。想到这里倒对陈泽明有些另眼相看，可再一想，自己又怎么可能会让人逼到那个份儿上，于是又有些嗤之以鼻。陈泽明交出兵权后，以头痛症频发为由坚持请求治事。萧锦也许是因为内疚始终是不肯，虽然不再给他实权，可相位和王位却没有动他的，各种赏赐也是不断，似乎是想挽回些什么。只是这个时候，这些锦缎金银陈泽明哪里还看在眼中。萧锦得回兵权，第一招便是将早辞官回家的程启灵从老家请了回来。程启灵是陈泽明的前任，资格老到可以封住所有人的口，而枢密副使则提拔了朴函，其他如王忠镇这种跟随陈泽明时日不够长渊源不够深的也是频频加赏。朴函几次被升，从被贬边将到位极人臣，靠的都是萧锦出手，感激之情效忠之意从此不在话下，这一手自然又是杜进淡叫的。陈泽明冷眼看着萧锦如蚂蚁筑巢般的加固自身势力，居然展现了些从前自己不曾察觉过的能力，心中更冷。那一夜他亲口说出要解决静华宫，那这便是他最后一桩该了的事情了。只是这一桩他却不能对萧定说出来，至于其他的告诉萧定也无妨。 那你要怎么做？ 治事。 真他妈的想把这酒杯砸到你的脸上。 当年若是我长成其他样子，会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呢？ 萧定诧异地看他，这个问题他从来也没想过，竹心长了不断抱着火花。灯下两人彼此面对面注视，倒似乎很是情深了。陈泽明显然分外执着于这个问题，他一言不发地专注等待。萧定不开口的话，他便大概会一直沉默下去。这种固执使得他脸上突然显出了一种少年人特有的倔强。萧定沉默着，这种当面指责般的问话让他多少有些不耐烦。 但他还是忍不住按对方的思路构想了一下，如果不是那样的开端，会得到今天这样的结果吗？他想象着，然后笑了笑。走过的路需要假设吗？假设了，人生会重新来过吗？萧定端详着陈泽明，想问这样的答案有意义吗？他其实很想问陈泽明，为什么不早杀了自己，为什么对萧瑾不先发制人？然而最终他什么也没问。已经过去的事情，除了积累些经验，其实并没有更多的作用。何况他此刻该想的，愿意去想的，并不是这些小事情。萧定给自己倒了杯酒，一饮而尽，朝陈泽明照了照杯。陈泽明一直盯着他的脸，将他的笑，他的不以为然，全都看在了眼中。看到萧定果真无意回答，陈泽明也垂下目，他是死了心或者安了心的样子，继而抬手给萧定把酒续上。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